国际社会界纷纷谴责美国进行冒险的核战争演习。非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秘书长说，由于美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敌视政策，朝鲜半岛和平尚未得到实现。印尼的国际日报载文指出，美国是把朝鲜半岛变成世界最大热点地区的祸根，是保障和平与安全的主要障碍。法国朝鲜友好协会向联合国安理会发起书信，说美国南朝鲜联合军演在朝鲜半岛上造成紧张状态，引起纠纷，它显然是一种对和平的威胁。英国先军政治研究协会、尼日利亚全国接日城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、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等团体网站上载文章。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发表联合声明，说美国如果执意发动核战争，就必将遭到灭亡。